唔係，所以我一早估計㗎。你講啱啊，阿私人兄。喂，我其實我嗰時候估就係，如果我係 ICAC， 我係要用政治陰謀嘅話，一定喺選前做。 冇錯。而另外，其實如果你話愣住講啊，即係題外話咁講啊，好似最近嚟緊一樣，頭先講開東九選情咁啊，或者其他嘅選情一樣啦，都係嗱，好似佢而家七警點解佢唔起訴一樣啫嘛。 嗯， 點解因為唔起訴？其實根本點解嗱，而家佢入咗，因為如果嗰陣時已經話啲證據唔可以上去嘛。但如果真係俾啲證據係過唔到嘅，咁即係藏唔入啦，咁即刻去 close file 㗎喇喎，嗰七警可以即刻放㗎喇喎，咁如果咁樣放，建制派嘅票就好危險啦。但而家俾佢繼續過，俾佢繼續過，因為而家俾咗嗰段片可以做證據。 唔係好簡單咋嘛、就是、如果我係長毛設身處地，你唔好話浪子啦，喺條街度你俾嗰啲建制派爺語你兩句，超你喺度收肥佬禮錢，超你嗰啲錢污糟邋遢，你睇你而家你喺 IC 俾人 ICAC 俾人告， 或者住公屋，你咪即係公屋。 喂，諸如此啊，諸如此類嘅嘢，對你心情都有影響啊。 係， 你點樣浪子都係假啦，你乜喺街度派單張？喂，佢就係想做到咁嘅效果啫嘛。啲人 reinforce 嘅情 就打擊你士氣， 打擊你士氣，影響你嘅選情。 喂，等你質疑你自己， 點會兩年之後先告啊？同埋嗰樣告咩啫？公職人員所謂行為不檢。就是我收了你私人25萬捐款、因為我是立法會議員所以我要申報。我都講過啦，我同佢每人收25萬嘅選2012年立法會選舉，因為我唔係立法會議員，所以我唔使報咋嘛。 唔係喎，你嗰陣時都係區議員嚟㗎喎。 我唔係啦。 係喎，係咩 又陰溝你翻船嘅嗰個 係。就算係區議員好似唔使。如好似唔使我報俾你又點啫。喂，对于泛民嘅支持者嚟讲，对反对派嚟讲，收呢个肥佬礼钱系好正常噶，唔敢话好光荣。其实呢个系我哋嘅悲哀啊，因为我只系靠一个阔佬啊，去捐钱俾我哋啊，应该系有十几个阔佬，系咪啊？我都唔怕开名嗰种啊嘛，因为唉，次次都系屌，都系 Anthony 你俾钱屌，又你咁样，系咁样过得，系唔需要拎出嚟讲啫嘛。有咩咁特别啫？是咪好过你搞个易得道个单位原来系冇打嚟印嘅咁嗰啲数又点解 喂你贪真又系、喂其实佢单嘢同贪真一样㗎咋系咪喂你喺嗰边即系黄楚标俾间屋咁你住喂你根本上系完全系 afford 唔起个租金嘅你一住喂你而家你住易得喎其实你同贪真嘅道理一鸠样。 唔系咁点解你唔喐佢 系啦点解喐贪真唔喐你呢 因为有人控制咗 ICAC 啦嘛。如果唔係李寶蘭唔知佢自己唔撈啊定係還是人哋喐佢呢是打一樣都中㗎啦。是打一樣都中啊應該告嘅唔告唔應該告嘅告咗。咪走囉冇晒人啦喂以李寶蘭嘅年紀應該係早我幾年大學畢業啦即係80年代尾即係喺廉政公署最有威望嘅時候或者係個威望去到頂峰嘅時候加入去嘅。佢受嘅 training， 佢嘅 experience 一定係港英嗰套，就話我真係除咗港督，你最後簽個紙都係循例簽個紙 最大鑊就係話原來佢而家咧去過美國 FBI 受訓，所以搞到中央好撚唔信任佢。 佢最主要咧，我估咧，尤其是呢啲女士啦，我唔知佢有冇結婚啦。其實咧就阿爺咧係溝唔到嘅。第一佢人工呢都唔少㗎啦做得呢个位。 唔缺钱。 我使乜贪你钱啦、啊。第二我嘅训练係刚正不阿嘅人。係有嗰样就做嗰样。 咪呢个系 ICAC 核心价值嚟㗎嘛。 其实呢个系从来所有執法人员嘅核心价值屌你。 尤其系 ICAC 啊佢系洗咗自己脑㗎嘛一定要。如果唔系佢点样做嗰啲咩社区主任啊点样去即系喂去防范于未然啊去社区嗰度即系宣扬呢个即系廉政意识啫。唔通好似嗰阵时啊边个咁样啊即系嗰个唔係啊嗰个撚样呢即係嗰、那个咩即系俾中纪委捉鸠咗嗰个呢啊嗰 周永康 唔系啊屌你即 系。郭希 另 计划， 另计划， 唔系，即系嗰个国企，咪即系呢个咩？唉，算啦，屌唔捻讲啦。 吓，佢以前你见佢咧，连自己同僚都打噶，嗰阵时税务局副局长佢都照拉啊。